嗱，而家咧讲到第八件，第八件咧就讲修行啦。修行啊，我哋明白咗呢个二类状性，又明白咗四科七大皆系二类状性。咁二类众生系点啊？系卖咗之后而成众生，成十二类众生。如果我哋想由十二类众生恢复翻呢个二类众生成佛咧，咁我哋就要修行啦。修行嘅过程咧就系点啊？有六十个圣位，哦，有六十个圣位咁多，六十圣位。咁啊，系唔系真系有呢个位置咧？唔系，转一转啫。剪变啫，哦，所以叫做六十圣位剪衣号，剪衣号，哦，咁呢个六十圣位，好似我前晚讲过啦，三渐次系能剪，系能修行能剪，其他咧五十七位咧系所剪，五十七位之中咧，刚位地咧。是路不是僧，妙觉呢是家不是路，除了这个妙觉和刚慧地之外呢，还有五十五位，五十五位呢就是僧菩提路。我们想修行呢就要经过这个十相、十字、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经过这五十五位呢，一路呢就直达这个法果菩提。而家五十五位之中分为呢共行位，共行剪衣号，相似剪衣号，分正剪衣号，究竟剪衣号。嗱，这个呢就是十相，这个呢是共行剪衣号，十相呢相似剪衣号，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是分正剪衣号，妙觉呢是究竟剪衣号。用乜嘢去剪呢？由呢个三渐渐次，三渐次是为能剪，哦，呢啲地呢是为所剪，一剪过嚟呢就是返往归生啦，觉悟成法。而家呢就讲到修行啦，如果你哋想修行成佛咧，就要俾心机听呢一段经文啦。哦，前次咧我提到中中流入啊，言妙开敷啊，有人咧就话我冇讲到，嗱，今晚讲到啦，俾心机听啊，下一次我就要问你噶啦，哦，嗱。呢一颗阿难二时众生一一类中，亦各各具十二颠倒，犹如涅槃莲花化身颠倒妙现，真正明心具足而思虚妄联想。呢一段经文呢，就是发结前众生十二类众生各各覆盖，你有我的妄想，我有你的妄想，即是有色无色，有非有色非无色的妄想，非有色非无色亦有这个有色无色的妄想，啊，胎生有湿生的妄想，湿生有胎生的妄想，那每一类呢具足十二类，十二类具足十二类几多少，你们去计数，我不懂计数，啊，OK， 现在呢就最初那四句呢，啊，二是众生一一类中各各乎各各亦各各具十二颠倒，就是显示十二类众生呢，每一类众生都有这个十二类，那呢就有一百四十四颠倒了。颠倒虽然是多，啊，它的体性呢，颠倒体性是什么？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依这个真心而起的。等于什么呢？啊，等于什么？等于人家犹如涅槃莲花发生，啊，犹如涅槃，就是粒粒莲的花呢，空中的花就发生了。空中有没有花？本来没有花，因为呢我们 捏自己的膜呢，咁所以咧搞到膜咧係有疲勞有毛病，所以睇到空中有好多蓮花。膜係譬如乜嘢？譬如呢個真心。蓮花咧就譬如十二類眾生啦，各個覆蓋十二類顛倒咧，就係、是、等於空中嘅花粒粒蓮，好多好多啊！咁涅莫咧就等于迷花咧，就因呢个涅莫有，就系话众生因为迷咗真心嘅缘故，所以有呢个生死嘅相。若果不迷呢个众生，不起妄念嘅话，呢、这个苦果就自然消失啦。所以佛经话：但离妄念，即如如法。是有妄念而產生呢啲十二類眾生嘅顛倒，如果你冇念妄念咧，呢、这個就係法嘅境界啦。顛倒妙現，真正妙心係咩意思呢？咁眾生嘅真心本嚟就係具足嘅，呢、这個真心啊，本嚟具足嘅真心，佢嘅體係不變嘅，叫做妙。但係呢個真心能夠有隨緣嘅作用。叫做圓，隨緣不變，始終一致，所以呢我們真心裏面是沒有種種的法而可得的，叫做真正。而我們的真心呢是靈明覺照的，叫做明心。顛倒妙現，真正妙心，即是说我们的心本来是妙，本来是現，本来是真，本来是正，本来是靈明覺照的。但可惜我们顛倒了呢，起了妄想呢，那於是呢就有这个十二类众生咯。那这个妙現是什么呢？就是这部经所讲的大的意思。真正就是顶的意思，明心就是法的意思，即是说众生的心本来具了大佛顶体上扬心大，可惜我们迷失这个真心呢，一念妄动，所以就变成十二类众生了。而且每一类众生之中呢，在你具足我的十二类顛倒，我亦具足你的十二類顛倒，所以呢是具足二事開妄念想。海老法師對這個說話呢是認為有意見了，他說既然是說虛妄就不應該說具足，所以具足二事呢應該說幻起二事開妄念想，是因為迷失這個真心而幻起的，不是真實具足的，本來具足的是法性，是真心，不是這些妄想，妄想是幻起的。眾生因為迷了這個妙現真正妙明心，所以幻起這麼多虛妄的念想，即是說真義的不變體呢有這個隨染現的作用，所以起烦恼话而作种种的颠倒的业，因此要受到十二类众生的苦果，令到这个佛道的三德呢变成惑业苦三道。如果我问你什么叫做三德，什么叫做三道，现在你知道了。三德波耶德、法身德、偈铁德是佛果所证的三德秘宗。三道呢是我们众生起惑作业受苦的三道。现在我们如果是想返妄归真的话呢，我们就要立六十个圣位剪衣号了，由这个六十圣位去剪，然后可以令到这个真义呢随这个正的言变这个惑业苦三道呢成为佛果的三德。这里呢解释为什么要立这个六十种圣道了。以今 修正法心摩地，依是本因现所念想，立心渐次，方得灭才，而静气中才去毒物，以之汤水，并集灰香，洗荡其气，后似金露。以今修正法心摩地，就是法按照阿难的请法的意思，你现在是想进修这个法，这个首令愿望谛定是成法的法门，那你呢就要明白为什么颠倒变成众生了。你明白了这个本因之后呢，然后呢立这个三渐次去除灭这个颠倒的因，然后呢可以恢复回清净的法性。本因是指什么呢？是指最初一念妄动是为颠倒的本因，是属于话。现所念想是指一念妄动所起的颠倒念想，是属于业。因为阿难是想这个三摩，想修这个法的大佛顶首令愿望大定嘛，那就应该呢在本来一念妄动的本因的地方去建立这个三渐渐次的位，以这个戒的正业，以这个定去除惑，以这个戒去止这个恶业，以这个定呢是消除这个烦恼惑，然后以这个智慧呢是正这个真谛离，所以说又戒定慧。三渐次即是戒定慧，是吗？三渐次次戒嘛，除惑嘛，然后呢怎样，然后修这个止观嘛，修这个定嘛，即是戒定慧咯。这样呢能够由这个三渐次的慧去次戒，去修定，去断惑，去正增，就可以反染为正，因此呢就建立咁多呢个圣人嘅位啦。咁又以正气啊，又以一个瓶或者一个杯，虽然系除咗呢个毒物，但系仲有嗰阵气味喺度，必须要嗱，譬如呢个杯。剩了一杯毒肉，你倒了毒肉之后呢还要好干 洗得好干净这个杯，要什么洗？用汤水，用滚热辣的水去烫它，用那些灰，用那些香去散它，洗干净这个气，然后似金露，然后可以喝的。如果你这个杯是有毒肉倒了之后，你再倒些蜜糖下去喝，你猜会不会中毒啊？一样中毒的。所以呢就说要洗干净，要洗干净的时候呢，即是说要以这个法的三无漏学界定位去消灭这个贪嗔痴的三毒，所以就说要除这个毒。那正气呢就等于这个藏性了，本来清净的。毒物呢就等于颠倒念想，本来这个法性是清净的，因为你颠倒念想，所以它中了毒了。这毒气就等于最初一念不觉的无明业相。除毒呢等于法教我们修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去消灭这个贪嗔痴三毒。汤水呢等于四清净明慧，记得吗？前面讲过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灰香呢就等于三摩菩提了，金露呢等于佛果菩提。我们必须要用这个三无漏学去取消这个贪嗔痴三毒，再加上四清净明慧，或者再加上持咒的助行，然后呢是再用这个三摩菩提再去修这个佛果，修这个一心三观，然后呢就证了这个法果菩提。那这个法意思是说本来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要立这么多圣位啊， 为什么要去收啊？就因为你有这个毒气，要消除，要彻底消除，因此就要立这个三渐次去收。哦，咁而家三渐次系乜嘢咧？咁宏何名为三种渐次？一者收集除其助因，二者增收呼其正性，三者增进为其言业。宏何名为三渐次？一三种渐次，呢个系精啊精文。以下咧就列出呢个三渐次嘅名啦。三渐次系乜嘢咧？咁一者收集啊，除其助因。助因系乜嘢咧？助长我哋嘅烦恼，消灭我哋嘅功德。呢一种嘢系乜嘢啊？好简单啫，你哋日常都接触到嘅，就系五生。啊，五生，因为五生咧，生食咧可以令到我哋发敏感、发嗔恨心；熟食咧令到我哋有一种欲望。呢两种贪，呢、这个系贪，呢、这个系嗔。贪嗔咧都系助长生死嘅因，必须要修改啊，取消呢啲恶嘅习惯，就可以去除生死嘅助因。即系话嗱，食嘢都几紧要噶，食葱啊、蒜啊、韭菜啊、翘头啊，仲有一种轻渠，据说话本地系冇嘅吓。呢、啊、五生咧，食呢五生咧系。生食咧，系令到人哋嗔会有生嗔恨心；熟食咧，会令到人哋有一种欲念。咁所以咧，会助长呢个生死根本。我哋想修行，第一就要除呢一个助因，消除呢个助因。哦，咁啊，乜嘢叫做助因咧？咁阿难，二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啊！依四食字，所谓电食、速食、思食、色食，是故法是一切众生皆依食字。事实上是的，我们一日不吃饭呢、哦、就没可能工作了，两日或者三日不吃饭呢，就会这个生命消灭的了。所以呢、啊、这个法呢就说一切众生依这个种类虽多，每个众生都需要依这个食，靠这个食而保持这个生命。那食有几多种呢？咁食有是不是我讲少了电啊？是一者除其助因，二者增收呼其正性，三者增进为其言业。啊，这个叫做三渐次。第一助因咧就系除呢个五生吓、啊，第二咧增收咧就系持戒，啊，第三咧增进咧就为其言业。持戒就系属于增收。正性是什么？呼其正性，因为持戒呢就可以取这个呼呢，即是剔的意思，就是取消持戒呢，就能够取消众生的杀道人民妄种种的业。增进为其应业呢，就进一步去修这个止共，修这个止共，修摄心心，不烹言于这个外面的境界，这样呢就为背现在所作的烹饪六层的现业，那就能够由这三样东西三渐次呢，就可以反问问自性，令自己进取这个五十五位增菩提路。现在佛呢讲了这三渐次的名字之后呢，继续呢就再解释什么叫做助因。助因呢就是说这个五生是生死的助长生死的因啊，为乜嘢 我哋要戒呢五生咧，因为我哋人类要食，要靠食。食咧，我哋就唔好食呢个五生啦。点解？因为五生咧就系令到啊神憎鬼厌嘅。哦，咁嗱，咁讲个食咧有几多种类咧？咁第一咧系断食，我哋欲界嘅众生啊，欲界嘅众生吓、啊，人啦、天啦、阿修罗啦、啊、畜生啦，所要嘅饮食咧系有分断嘅、啊，叫做断食。嗱、啊，你记住，欲界人、天、阿修罗、畜生六道之中系四道。所食的嘢係有份量，一碗兩碗，一嚿兩嚿，係一串兩串，係有份有斷食，係有形相嘅，有份量嘅，叫做斷食。鬼神咧食嘢咧係只係接觸佢嘅氣味，叫做觸食啊。色界禪天咧係無需要飲食，但係係修呢個禪定，以呢個禪師保持嘅性命。叫做施食啊，无色界天人咧系禅境啊，更加深，降伏咗前七色，只系前第八色阿赖耶色持续嘅性命，叫做色食哦。所以咧，食有断食、足食、施食、色食啊。呢、这个咧系人天啊。阿修罗畜生是电食，足食是鬼神类，施食咧系色界天修呢个禅定，色食咧系无色界天。哦，咁我哋阿罗汉啊，证咗阿罗汉之后，仲使唔使食嘢咧？使唔使啊？使要唔使？要，因为烦恼断咗啫。这个身体仍旧存在的、啊、未入灭之前呢仍旧是要有这个食饭、啊、仍旧要吃。那呢既然需要饮食、啊、那我们吃东西就要小心咯。所以说食甘固生、啊、食毒固死、啊、凡是细根的食物呢是有益身心的呢都是好的，如果无益身心的就会危害我们的生命。所以法话给阿能听，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时之众生求三摩地，东田世间五种五生五种生菜，世间食物有益身心就叫做甘，凡是有害身心叫做毒。食甘咧就助长我哋嘅健康，食毒咧就令到我哋会损害损害生命。呢度系显示饮食系非常之重要啊！求修三摩地嘅人就系指想修耳目圆通嘅人，应该首先断除五生啊！五生系乜嘢咧？《楞伽经》里边有话葱啦、蒜啦，系。韭菜啦、啊、翘头啦，同埋轻盖啦，系五生啊。呢、这个轻盖咧，据说呢度我哋中国系冇嘅，出于呢个乌查婆他罗国哦。三藏慈文三藏法师话，佢个根咧好似萝卜咁样，掹出呢个土咧系好腥好臭嘅。五生啊，因为熟食咧，系能够发我哋呢个淫欲嘅心；生食咧，系能够增长我哋嘅嗔慧。所以法话是五种生啊，熟食发淫，生淡嗔慧，而是世界食生之人，众能先士。十二部经啊，十方先天仙嫌其臭味。含雞遠離知餓鬼等因彼食刺舔其神猛尚以鬼治福德日消想無利益 时常无利益，是故时食生人，修心摩地，菩萨先天啊，十方圣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啊，得其方便，现作法生，来为是法，非毁禁戒，憎淫怒痴，命中自为魔王见熟，受魔福尽，堕无更欲。嗱，呢度系讲出为乜嘢法要我哋戒五生？哇！五生咁咁重要嘅，哦，咁佢话呢，因为五生咧，食五生嘅人咧，会有产生呢个淫欲嘅心，会发生呢个嗔恨心，所以凡系食五生嘅人咧，就算你能够啊叻到可以宣说法嘅十二部经咁，十方天仙都嫌你臭秽，天人同埋仙人都嫌你臭秽，个个都远离你。啊！邊個接近你啊？惡鬼接近你，啊、因為惡鬼咧中意嗰棟味啊！嗱，你哋顧住嚇，食咗韭菜咧，個鬼就舔你個口唇噶啦。上以鬼字啊，哦，鬼咧就跟住你尾，哦，佢中意嗰陣味咁啊，所以因為上以鬼字，福德日消啊，長期係冇利益嘅，所以食生之人。食五生之人，如果你去修呢个守灵阎王大定咧，诸佛菩萨都唔中意啊！哦，咁啊，十方菩萨同埋天咧、仙咧、善神都唔嚟守护你，冇善神守护你咧，就令到呢个魔鬼得其方便啦。魔有几多种咧？咁魔有几多种啊？魔有啊，魔王，魔王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欲界天顶第六层天、哦、他法自在天的魔王统领欲界的魔见属，这个叫做波层魔王。第二呢是指色界最高那层呢摩斯首罗天王、啊、统治三界的魔术。魔王呢他是贪恋这个层路，所以呢他阻止人家修行，令到你冇辦法超出三界。而家知道你收集善定嘅善通啊，圓通嘅人啊，自然係希求佛道嘛。因此咧，冇善神保護你，佢就出現啦。出現做咩？現法身啊，為佢是法啊，法説法咧就戒殺戒道戒淫噶嘛。但係呢個魔鬼出現變成法啊，呢個法咧就講。毁谤持戒，咩叫做毁谤持戒呢？咁佢话唔使持戒嘅，持戒系小乘人执着啫嘛。佢话毁谤持戒系小乘道，啊，憎叹乜嘢咧？憎叹淫怒痴啊，呢、这个三毒贪嗔痴啊，无碍于呢个修道嘅。咁所以呢一个人咧食五生而修呢个圆通嘅人咧，系信呢个魔鬼所讲咧，于是就不持戒咯，哦，广行淫欲，咁啊，因为破戒而行淫欲嘅原因咧，命中之后咧就堕落呢个魔道，为呢个魔嘅伴侣，所以咧系所修嘅三昧啊，都变成啊。助长这个魔业，魔福享尽之后怎么样？最后堕落这个无间地狱。因此呢，法就叫我们是要戒这个五生。所以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生，是则名为第一增长，修行渐切。哇，都挺重要的这个五生，修这个守灵阎王大定是成佛之道。但是成佛之道一开始就要填这个五生，所以佛说修菩提者想修这个法果菩提而去修这个圆通的人，要永远填在这个五生。所以呢，有些人说去风湿啊，吃翘头好的。有些人又说脚肿呢，翘头煲味豆食好啊！你试下啦，我真系唔敢试。用乜嘢与鬼同居啊？与鬼同居嗰阵时好惨啊，最后堕落做魔王啊！ 所以佛教阿难，他说你修菩提的人要永天五生啊，这一种就第一种真正修行的渐次。你想修习圆通求出生死正法菩提，一定要舔五生。如果你不舔五生，就你想出来生死无有了期。生死法呢警告阿难，凡是修菩提道的人就要修这个舔这个五生，然后呢叫做第一种进一步去修行，是修行的渐次第一起步。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能够舔这个五生呢，就不会说发任心生这个嗔恨心，善神就不会远离，不会远离就保护住我们，鬼就不敢接近我们，鬼不敢接近我们呢就不会破坏这个戒，由这个戒而去生定，由定而发慧，从凡夫修起。所以呢就第一增进就是要田永田五生，讲到这里第一增进，第二增进呢就是要呼其正性，呼其正性之后呢就修一心三供了。修一心三供呢，一心三供呢就是叫做中道妙供，供呢一境三谛的理呢叫做中道妙理，叫做中中流入。中中流入乜嘢？流入十婆野海，以中道嘅妙供，进入呢个妙理咧，咁然后咧就进入佛嘅一切种子，叫做中中流入十婆野海。下一次就讲到呢度啦。